同样我们也可以处理插入操作。那么一次的 call 操作它是与 delete call、 read call 和 read call 操作都是冲突的。由于一次的 call 操作呢是冲建新的数据项 Q 并且为其付初值，因此在并发控制中也应当像处理 read 操作那样来处理一次的操作。因此呢，如果并发控制协议采用的是两阶段封锁协议的话，那么如果 TM 要执行一次的 call 操作，那么事务 TM 就应该为 Q 申请加排他组。如果采用的是时间窗排序协议，那么由于在数据向 Q 存在之前 read Q 和 read Q 都不可能成功执行，因此 RTS Q 与 WTS Q 都是零。如果 TI 发出了一次的 call 操作，那么就执行之，就执行相应的一次 call 操作，并且将 RTS call 与 WTS call 设置为事务 TI 的时间戳。在这里，我们把 RTS call 也是设置为事务 TI 的时间戳呢，主要考虑到一个写操作呢，实际上也是一个插入操作呢，实际上也是涉及到对数据性的读的。方面，因此也要把 RTSQ 设置为事务 TI 的时间戳。